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八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在姚明准备回休斯顿的时候，王治郅到部队总部报道，29岁的王治郅回来了，将再一次为81火箭队效力，以弥补4年前违抗命令造成的错误。由于球队伤兵满营，81队主教练和球队领导把巨大的责任交到了大志宽厚的肩膀上，带领球队夺得2003年以来的第一个中国篮协 CBA 冠军，为81队重铸辉煌。如果王治郅能做到这一点，很多事情就能够被原谅，当然还有很多事要走一步看一步。部队方面会因为他所带来的荣誉让他再申请能自由进出中国的护照吗？不清楚。唯一确定的是王治郅回到了他开始的地方。另一方面，姚明正带着更加充分的自信在准备自己的第五个 NBA 赛季。他在 NBA 和国内的全明星地位再次得到了保证。那种自信不仅是在场上，姚明用受伤前几乎同样的步伐得到了赛季第一分。在场下，姚明的声音正在变得更加强硬，更加自信。即使从前同样叛逆的王治郅也开始学会斟字酌句的说话，以避免冒犯上级。姚明已经不仅仅是在和百事、麦当劳、中国联通这样的商业伙伴合作，2004年他和前 NBA 巨星魔术师约翰逊合拍了一部预防艾滋病的广告。2006年夏天，这位积极分子又参加了动物保护组织的活动，要求保护中国新一代富豪们的一道盘中美食——鱼翅。他发誓再也不会去吃一个鱼翅，因为世界上的鲨鱼正因此遭到大量的捕杀。他还承担起了另一项开心的事业，在2008年之前提高国民的素质。在一次采访当中他说，我建议我们要致力于公众的文明礼貌，比如西方人在餐厅会低声说话以免打搅其他人，排队插队是绝对不允许的，摩托车要遵守交通规则，要尊重行人，让他们先通过。这样的礼貌不是小事情，那是一个有着伟大文化传统、面向国际的东道主的标志。世锦赛上，中国最后名列第11位，姚明把注意力转到了不让人满意的中国篮球上， 在过去几年里，这位谨慎的明星很少会公开挑战篮协规定，但现在他批评篮协不愿意在赛季中放年轻球员到国外接受最好的教练指导和比赛。他说，仅靠国内联赛，我们的进步是不够的，那就像是闭门造车，中国球员必须到国外打球。我是说，他们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到那里去，自己争夺在球队的位置，这是全面提升中国篮球水平的唯一办法。后来他甚至加上了两个他觉得最有力的球员名字。他说，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我们应该把易建联和王仕鹏这样的球员尽快送到国外，这才能在短期内提高水平。人们把他的话听进去了。2006年11月 CBA 冠军广东华南虎队宣布，他们已经同意年轻的球员易建联能够参加2007年 NBA 选秀，最终决定权在北京的篮协领导们手中。他们会让中国最有希望的年轻球员，同时是联盟里最受球迷宠爱的球员，在2008年奥运会前积累一年的 NBA 经验。所有一切预示着这将是有可能。自从姚明把易建联称赞为中国下一个伟大的明星起， NBA 球队在过去两年当中已经对天赋极高又沉默寡言的易建联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但问题在于，他的真实年龄将会影响到他在选秀当中的位置。 CBA 数据显示，他出生于1987年，但很多球探相信他是出生在1984年。那么200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23岁了，这样他的潜质就不那么吸引人了。无论如何，易建联在2007年的选秀当中定下了一个位置，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姚明勇敢地讲出了让一些人不舒服的真话。那就像是他在 NBA 成了最好的中锋，只有真的达到伟大的标准，才能真正成为一段传奇。那么王治郅会留下怎样的传奇呢？梦幻般的好莱坞式结局已经不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得到解决，恢复了正常，他的 NBA 之梦或许再也无法实现。但这时王治郅回到祖国，再次穿上了81队的14号球衣。2006到2007年 CBA 赛季的第一周，王治郅复仇般的证明着自己。他在一场比赛中得到51分，另两场比赛得到41分，得到联盟第一周 MVP 奖。12月，王治郅将带领中国队到多哈参加亚运会。4年前他曾经拒绝参加，而姚明这一次得到允许可以不参加。坐在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内的咖啡馆里，墙上挂的是姚明而不是王治郅的照片，而王治郅已经不再表现出明星那种不耐烦的样子，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开始的起点，一样的服从领导，一样的为未来打拼。但这些看上去足够了。在咖啡馆里，我问大志会不会再去美国，他缓缓地说，我不知道。我问，你还在梦想回到 NBA 吗？很难说。但是当话题转到他的家庭，他的球迷，他的祖国，王治郅开始变得活跃。这个原来叛逆的年轻人学会了人生的艺术。也许所有经历过的心痛已经使他不再只是一个篮球运动员，而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一个丈夫，还是一个爱国者。他说，回到祖国这件事情我已经梦想了很久了，现在我终于回家了。